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十九章，上回我哋讲到女鬼嘅小红咧，就谂住帮阿文才发达，咁啊秋生谂嗰条屎桥，就叫咧小红咧变成婷婷咁嘅样，识由呢个宝少爷跟佢翻屋企。咁啊，小红咧趁住呢个宝少换衫嗰阵，推开二楼个窗，将啲古董啊一件件咁啊掟落去俾文才同秋生啊。睇起身就好顺利，而与此同时咧，九叔不堪应酬，借尿遁行出嚟唞下气啦。咁啊，打算行过足档望望文才啲生意做成点啦。一望足档啊冇开嘅，死仔去咗边呢？咁由于人生嘅路不熟，我慢慢条街度踱住，就谂住睇下秋生同文才两条死仔包啊走咗去边啦。而正当阿宝少喺度换紧衫嗰阵咧，成间房嘅古董啊，除咗个人咁高嘅大花樽之外，就全数俾小红喺二楼抛咗落去俾文才同秋生接住啦。喺二楼度望落去啊，啲古董啊多到好似摆地摊咁，咁啊基本上搞掂噶啦噃，达到目的噶啦噃。秋生啊讲啦，哇呢条友收埋咁多好嘢，喂我哋搞掂咗之后当铺当晒佢，咁你咪有钱咯。我谂啊，莫讲话300个大洋啊，300两白银都有啊。文才讲啦，哇呢啲咪不义之财，交俾我哋去烧咗佢仲好啊。啊有哥真系讲得啱，人归人，土归土，金标银标归当铺啊嘛。我哋等埋小红落嚟，我哋将啲钱当咗之后，咁啊买间屋俾佢两亲住。啱，冇错，做人最紧要有义气嘛。系买件新衫俾老人家着，氹下佢开心都要噶嘛，系嘛？两条友下面倾紧，而宝少呢换完衫出嚟咯噃。与其讲系换衫咧，不如话系除衫。只见呢个宝少啊除正条底裤，因为饮大两杯咧，慢慢岌下岌下行出嚟啦。小红见咗宝少出嚟，身一闪入翻去里边咧。宝少啊醉眼惺忪咁望望佢。 哦，乜你自己企咗喺度做乜嘢啊？哦，我见你入去咁耐，我咪饮咗两杯咯。哎呀，有啲头晕添。 哦，头晕就啱啦，应该好似少咁啲嘢咁嘅。我啲古董咧， 一边讲住就谂住行去柜嗰度啦。小红啊，身一挨，成个人就瞓咗喺宝少嘅心口度。 哎呀，我有啲头晕添啦。头晕就啱啦，我哋去休息啦。 一边讲住，就将个小红扶咗去床边。小红见到阿宝少成手都戴满晒啲金戒指啊、玉扳指咁，食得就冇晒啦。见到阿宝少系咁拦腰咁揽过嚟， 哎呀，呢啲嘢好棘手啊！我帮你除咗佢下。 哦，咁都冇所谓嘅，慢慢除啦。 突然间，宝少好似成个人清醒晒咁，喺个底裤里面就揞咗张黑色嘅符出嚟，一趁小红唔为意，啪一声就贴咗小红背脊度，即时就青烟冒起，小红被道符一贴住，啊咁一声惨叫，成个人就飞咗出去啦，只觉得全身无力瘫软咗喺个地板上面，而个样呢就从婷婷个样变返自己个样咯。文才同秋生听到上面有女人尖叫呗，唔系路啊，系咪出事呢？而喺呢个时候啊，宝少爷醉意全无，霎一声起身，指住小红就讲啦： 你只女鬼想呃我系嘛？好彩法师话俾我知你系嗰啲鬼嘢嚟啊！望落你又几索噶噃，人我就奸得多啦。鬼又未奸过噶噃，今次就揾你开斋啦吓！ 一边讲，淫笑住行过去小红嗰度啦。小红俾到黑符贴住，喐不得其整，再加上全身系冇力，只能够喺地下度向后系咁躝，系咁躝啊！ 你唔好行埋嚟啊！你个贱人，人渣， 唔挨啦，慢慢挨啦，你挨破喉咙都冇人嚟救你噶啦。 话都未讲完啫， 秋盛在楼下闸定的马步招呼文才弹上去了。文才一个到口向着秋盛一跳，秋盛就逗住文才脚板底，一浪就将文才整个浪在围墙压背顶。文才一上到去之后，攞着手臂秋盛，喂喂，上来了。秋盛向上一跳，一粒文才的手啪咁翻了上去了。正所谓无巧就不成书，咁啱在这个时候呢，狗叔就啱啱经过了。喂，你两只马骝做咩呀？文才同秋生一见到，点解师傅喺度嘅？当堂口啊窒晒。宝少爷间房度，即系二楼呢，传嚟啲小熊嗌救命嘅尖叫声，一路嗌住强奸啊、救命啊咁样。秋生就醒水啦，自己指屋里边对住阿狗叔就讲：强奸啊！狗叔一听，眉头一皱，咁仲快啲救人？哦，好，两个人一翻。翻咗上二楼，破窗而入，而狗叔呢亦都跟喺两个人后面，三爬两步就跟咗上去啦。咁啱就见到阿宝少已经擒咗喺小红嘅身上边，衫都扯烂埋咁滞啦。文才见到，当空一脚对住宝少啊，伸咗过去，砰咁一声，宝少啊俾文才踢到跌翻在地。秋生啊顺手一拉小红，咦，实体嚟嘅？一望背脊袋有张黑符啊，随手一搣。小红终于喐到了，两个人带着小红想着窗口走啦。点知喺呢个时候呢，狗叔就在窗口度翻咗入嚟，见住宝少爷被文才踢到成口都是血，指住佢就闹啦：你呢个色狼啊！宝少爷一抹自己嘅嘴，发起浪礼上嚟讲啦： 我是色狼，好过你哋啊！攞只鬼嚟呃我钱啊！ 狗叔听到成个一窒，望望文才同秋生。文才同秋生一扶住师傅讲：师傅，佢侮辱你喎、 啊！啊，系咯，佢话你捉鬼揾饭食。 狗叔当堂啊，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一个照面去到宝少面前，指住佢鼻讲： 你个色狼，仲有咩好讲？ 宝少一啲都唔惊，反而挺起个心口，指住狗叔个鼻讲啦： 吓、啊，你哋几个外乡人，估唔到你平时一身正气、啊。吓、啊！居然夹埋只女鬼嚟呃我啲钱。 狗叔一惊，望望阿小红， 嗯，系只女鬼。 文才一见到，用个身一拦狗叔，抽身就嗌啦：喂，快啲走啦！小红见到势头唔对，喺窗口一飘就飘走咗啦。宝少喺后边哈哈大笑啦： 哦，人赃并获俾我断正啦，系咪？夹埋只女鬼嚟呃我啲钱啊嘛！睇你三个道貌岸然，原来就系做埋啲咁嘅勾当。睇我将呢件事讲出去啊，你哋唔使只喺度揾个崩啊，神君！ 九叔本来心情啊唔错啦，无啦啦俾人哋咁样讲佢，望一望文才同秋生，知道应该呢两只友仔喺度搞鬼啦，一抱拳同宝少讲一声。 对唔住，我狡兔无方。 讲完啫，斥住文才同秋生就走啦。只见到阿狗叔一路斥住佢两个，粒声都唔出。文才同秋生啊，未见过师傅嬲成咁嘅，两个都唔敢出声，一路系咁行，卒之行翻自己住嗰间四合院啦。咩咁样猛开门，只见到小红咧一身白衣，正系企喺厅嘅中间。狗叔啊，掘住小红，又系粒声都唔出，牙关啊咬到叽哩叽啦咁响。文才见到唔系路，一路跟住狗叔一路讲啦：， 师傅啊，唔关佢事噶，成件事都系， 啊，都系我唔啱，系我哋唔啱噶。秋生隔篱帮口啦， 其实成件事咧，你不如放过佢咧，师傅。 一边讲啫，一边扯住狗叔件衫啦。狗叔脚步一停，也揈揈开秋生只手， 害人嗰个一定要收，你仲有面叫我放佢一马？ 秋生就知道师傅又想翻小玉嘅旧账，当堂就收爹啦。而小红喺呢个时候就对住狗叔讲： 大师，人情留一线好吗？ 人情系留俾人嘅，文才 一边讲，掘住阿小红伸只手出嚟啦。文才个袋度揞一只烟出嚟，放咗喺狗叔个手上面。狗叔望望只烟，又望望文才，突然间向住文才一拱， 将文才随身孭住个布袋一扯就扯过嚟。文才一惊，两只手捉住九叔讲啦： 师傅，你咩啊？行开！ 一边讲，一边从个袋里边揞出咗个有八卦图案嘅罗庚出嚟，成个八卦罗庚红光一闪，九叔攞住个八卦罗庚向小红逼近啦。小红望住九叔过嚟，仲想辩解啲乜嘢，只见到九叔手一翻，罗庚一打开，里面原来仲有一块八卦镜嘅，一道金光向住小红罩咗过去啦。小红被金光罩住，啊咁一声，成只鬼沉就唔见咗。九叔眼神一諗，将个罗庚一拧，整个八卦罗庚即刻咁样打开，成个陀螺咪转咗起身啦。九叔啊望望周围，嘴角一戚，抽起呢个八卦罗庚中间条红线，好似玩摇摇咁样，凭空一揈，只听见喳一声，不偏不倚就打中咗小红隐形嘅地方。小红啊，成个眼影刚刚好就打中小红嘅背脊啊！九叔见小红一现形呗，扯住红线向后一收，再向前一弹，个罗盘就对住小红嘅面门系咁飞咗过去啦。小红啊惊啊，下意识用手一接，喳咁一声，罗盘啊金光大作，小红只手咧即刻冒出一道青烟，哇！只手就烧窿咗咁样，一边惨叫，一边啊放开个罗盘，向住窗口飞咗出去，十咁一声又引咗形啦。九叔啊揈住条红绳，将罗盘收翻喺手，一路望住周围，一路睇住罗庚中间指针啦。罗盘除咗个指针之外咧，好似个风火轮咁样喺度转紧噶。文才同秋生咧一直追到出嚟天井，见到九叔望住个罗庚喺度睇风变位。秋生啊轻轻讲啦：小红啊，唔好出嚟啊，唔好出嚟啊！九叔一听到骨骨佢，秋生啊讲啦：啊，出嚟出嚟，睇下你喺边先。九叔掘一个秋生，拧拧个头， 唔出嚟我揾唔到你系嘛？ 随即嘅左手一翻，两只手扯住个红线，成个罗庚咧中间系急转，太极图案慢慢泛出红光啦，哇就好似电筒咁样，左照右照，只见九叔行住方步，睇住罗盘嘅变化，突然间咧。个方向对住文才嗰边，成只罗盘就变成金黄色。九叔一见， 你喺人后边啊嘛？ 话音光落，一甩条红线，成个罗盘就好似流星锤咁样直射向文才啦。文才一惊， 喂，师傅，我嚟噶。 啱啱讲完啫，后边嘅身一亮，原来小红就匿喺文才后边啫。文才一见到，冇计啦，顶硬上啦，成个身啊向前一挡。罗盘咁啱撞正佢头，哐一下，文才俾个罗盘打到眼冒金星。而小红呢，今晚又中咗个黑符，头先又中咗两嘢，成个鬼影都开始虚弱啦。九叔个法咒一指，连埋条红线在内啊，成个罗庚都泛成金色。离远睇啊，九叔就好似攞住个色发光嘅流星锤咁。秋生见到，哇！呢个绝招嚟噶噃，随即啊挡喺小红面前呢。九叔就知道两条友仔一定炒我噶啦，红线一扭，罗庚受红线嘅牵引，竟然喺前面调转个弯咁避过咗秋生嘅头，直接滚落小红条颈度。小红攞手挡啦，俾罗庚一撬，反而啊连埋条颈，连埋双手俾罗庚条线啊捆住，成身啊冒出黑烟，惨叫连天。秋生见到冇办法啦，啱啱想讲师傅手下留情啊咁样。而文才喺隔篱咧，已经爬咗起身，执起一块烂瓦片，执起脚边一块烂瓦片，对住红线一解，扯咁啊解断咗条红线。红线一断，八卦罗庚瞬间失效，法力亦都四散啦。九叔见到文才咁， 文才，你个仆盖仔！ 只听见后边咦咁样响，个白夜婆嘅声嗌出嚟啦： 小红，小红啊！ 小红一见到个娘亲出嚟啫， 妈 叫咗一声，用尽最后嘅力气向住个娘亲飞咗过去。九叔向前一挡啦，小红理都唔理啊，双手一拱就将九叔拱开两步。只见到小红飞身就去咗佢娘亲嘅隔篱，扶住个娘亲讲： 妈，你冇嘢嘛？妈， 哎呀，小红，你冇事啊嘛？做咩咁嘈又喺度嗌噶？ 九叔望住佢，边个嚟噶？文才讲啦，师傅，佢真系好可怜噶，佢真系有一个盲盲咗两眼嘅娘亲要照顾噶。 系、哎、啊，师傅，佢真系好可怜噶。 皮人同鬼本身就系相隔，如果唔系点有阴间同阳间呢？ 乜嘢啊？你边个喺度讲嘢？乜嘢人啊鬼啊咁样啊？ 老太，你个女已经死咗啦。 吓、啊，我个女死咗。 小红喺后面已经泣不成声。 娘亲， 呢、这个时候白夜波真系六神无主啦。 死咗啊！文阿文， 文才讲啦。 哦，我喺度喺度。 九叔望望文才，老太，佢唔系你啲咩亲戚啊？文，佢我徒弟文才。 一听到咁啫，小红个娘亲成个蹲咗落地下坐低，一边喊就一边喺度嗌： 哎，小红啊，我个乖女啊，小红，你点解就死咗噶？ 小红喺隔篱就讲啦： 娘亲，女儿不孝。 啱啱讲完，噗咁一啖气就喷咗喺个娘亲嘅面上面，咁小红个娘亲就慢慢晕咗过去啦。只见小红眼神一冧，望住九叔讲啦： 呢位大师，你未免太不近人情啦。 话音刚落啫，小红向前一揽，将佢娘亲推去门后边，砰咁样关起道门，狂风大作，伸开十只手指，怪叫一声就插向九叔噶啦。咁好啦，女鬼又发烂渣，但佢对住嗰个系九叔噃。跟住又会点呢？我哋下次再讲。